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史莱克学院现在拒绝让参赛学员接受调查，这本身就存在着重大问题。宁宗主，您认为应该怎样处理呢？连询问都无法做到，又怎么能证明他们的清白呢？ 弗兰德院长，贵院参赛的学员伤势很重吗？我记得当时有一名学员的情况还好，能否让他来接受我们的调查？这次的事关系到大赛的公正性，还请你配合。 凭什么我们要接受调查？大赛既然公平公正，评委们就应该看清了当时的情况。苍辉学院的参赛队员施展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难道会手下留情吗？要是我们的学员没有挡住他们的攻击，恐怕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的。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我们的学员只是被动抵抗，我们从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大赛组委会真的要将我们除名，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是你自己说的。 白金主教阁下，您如此针对我们史莱克学院是什么意思？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将我们史莱克学院从本次大赛中除名。小刚，明天我们就前往圣地拜见教皇大人，请教皇大人给我们主持公道。 宁风致有些焦急地向弗兰德使了一个眼色，他不知道为什么一向精明的弗兰德会突然变得如此冲动。 难道说那些孩子们真的受到了重创，让弗兰德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吗？ 弗兰德像是没有看到宁风致的眼色一般，一边向萨拉斯怒吼着，一边不断地拍击着桌子。 大胆！ 一名圣殿骑士骤然踏前一步，全部十名圣殿骑士身上的魂力光芒同时燃烧起来，两名红衣主教也站起了身。只要萨拉斯一声令下，他们立刻就要出手拿人。萨拉斯也不理弗兰德，扭头看向身边的宁风致。 宁宗主，您也看到了，史莱克学院嚣张至此，拒不接受组委会调查，如果不对他们进行处理，让我们如何对其他参赛学院交代啊？ 这 你们要去找教皇大人申诉是吗？那你们立刻就可以启程了。我宣布，史莱克学院由于触犯大赛规则。 等一下，萨拉斯，你在做出决定前要想清楚了。 白金主教大人的名讳是你可以直呼的吗？ 一名红衣主教立刻斥责。正在萨拉斯准备继续说下去时，大师手腕一抖，遗物从他掌中飞出，直奔萨拉斯而去。不用萨拉斯出手，一名圣殿骑士飞快挡在他面前，抬手一掌就向那东西劈去，魂力骤然爆发。同时其他圣殿骑士飞速反应过来，第一时间将弗兰德大师和柳二龙三人围在中央。 住手！ 一只手横插而入，挡在那名圣殿骑士手前，化为一层无形屏障，将其劈出的那一掌全部魂力包裹在内。奇异的是，并没有任何能量碰撞出现，那名圣殿骑士输出的魂力竟然如同冰雪消融一般悄悄地消失了。出手的是白金主教萨拉斯，看到萨拉斯出手，黄金铁三角不禁同时一凛。那圣殿骑士在出手的时候，身上的五个魂环同时亮起，分明是一位50级以上的魂王。而萨拉斯比他后出手，却是后发先至，甚至没有用出武魂，就轻描淡写地化解了他劈出的一掌。想要化解魂王的攻击，黄金铁三角自然也做得到，但要像萨拉斯那样不着痕迹，却根本不可能。 这厮就算没有封号斗罗的实力，应该也已经十分接近了。魂殿果然是深不可测。 萨拉斯一只手挡住那圣殿骑士的攻击，另一只手已将大师扔向他的东西接了下来，面沉似水地看着周围的圣殿骑士。 你们干什么？都给我滚出去，我让你们动手了吗？ 圣殿骑士们显然不明白为什么这位白金主教突然发怒，谁也不敢反驳。十名圣殿骑士立刻灰溜溜地走出了房间。萨拉斯甚至没有用眼去看，也知道落入手中的是件什么东西。一股潮意从背后涌出。随着圣殿骑士们走出房间，萨拉斯的额头上微微浮现了一层薄汗，脸上的神色也明显收敛了几分，躬身向大师行礼。 见过长老。 都坐下说话吧。 弗兰德心中暗笑，而宁风致则是异常吃惊。以他的目力，当然看清了那块牌子是什么，那正是武魂殿颁发给非武魂殿人员的最高令牌。这块牌子还有一个别称，名曰教皇令。任何持有此牌的人都拥有着武魂殿长老的尊威，如同教皇亲临。萨拉斯虽然隐约知道大师和教廷之间的一些暧昧关系，但也没想到他手中竟然会有教皇令。要知道，武魂殿一共才有三块教皇令，分别赠与七大宗门中上三门所有。就连身边的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也不会随便将这象征着教皇权威的令牌带在身上。可谁能想到大师竟然会有这样的东西呢？ 难道这是第四块？ 记忆中的一些片段浮现在脑海之中，萨拉斯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他知道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在这里讨到好处了。此时身边还有一个宁风致，要是自己稍有不敬传了出去，那自己这白金主教也不用做了。看上去白金主教在武魂殿的地位似乎是仅次于教皇，可实际上他们名声虽大，却并没有决定权。除了教皇以外，在武魂殿还有一个隐藏的长老殿，那才是武魂殿权力的核心，一些重大事项都需要由长老殿来决定。长老殿有七名长老，在有必要的时候，只要七人全部通过决议，甚至能够废除教皇。而拥有教皇令的人，虽然地位不能和真正的长老相比，但也是相当于名誉长老的位置，有直接与长老殿沟通的资格。虽然七大宗门中的上三门与武魂殿之间始终有隔膜，但他们的势力毕竟极为庞大，又是三位一体，因此武魂殿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大师不但出身于蓝殿霸王龙宗，此时手中又有此物存在，萨拉斯哪还敢放肆，双手捧起教皇令，恭敬地递到大师身边。 还请长老收回。 我请出教皇令并没有干涉萨拉斯主教阁下的意思，只是希望我们史莱克学院能够得到公正二字。史莱克学院战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我们费尽心机培养出来的天才魂师，我不希望他们因为你们的询问而伤势加重，甚至影响终生。如果主教大人非要调查的话，也等他们伤势恢复了再说吧。 是我莽撞了，既然如此，这调查就免了吧，我们告辞了。 萨拉斯本也就是借题发挥，苍辉学院的死活关他什么事儿？本来他还想假装没认出大师是谁，可现在人家连教皇令都拿出来了，他要再不识趣，大师真的到教皇殿去和教皇说上几句，那自己就前途堪忧了。 主教大人，您别着急走啊，刚才也是我们不好，太冲动了一些。您看这样如何？我们的学员里唐三没什么事，伤势不重，不如您询问询问他，他毕竟是整个战队的灵魂，我想他应该也知道的比较清楚。 哼，你要是早点说，我至于看到教皇令吗？既然面子已经卖了，索性就卖到底吧。就算真的问出什么来，难道我还能取消你们的比赛资格吗？不用了，不用了，我已经想明白了，那苍辉学院的参赛学员应该只是被魂技反噬所致，那种情况下贵院的学员又怎么可能做什么呢？告辞。 说完，萨拉斯不顾弗兰德的挽留，甚至忘记和宁风致打招呼，带着两名红衣主教快步走了出去。 宁风致深深地看了大师一眼，这才和古斗罗跟着走了出去。黄金铁三角一直将他们送到学院门口。 三位不必再送了，今天打扰了。大师，教皇那里…… 主教阁下放心，本届大赛还是十分公平的。 萨拉斯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光彩，这才点了点头，带着自己的人转身而去。宁风致没有着急离去，微笑地看着大师。 真没想到，大师竟然还是武魂殿的名誉长老，以前风致真是失礼了。 只不过是下下一些佣人而已。 孩子们的身体重要，明天的比赛不行就放弃吧，也给大赛组委会一个台阶下。风致先告辞了。 说完这句话，宁风致这才向三人告辞，和古斗罗转身而去。目送着两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弗兰德脸上虚假的笑意悄然消失不见了。 这位宁宗主倒不愧其名声。不过小刚，你这次虽然唬住了武魂殿那些人，以后恐怕也要引起他们更多的关注了。 玉小刚， 哎呀， 你竟然和那个贱人还有联系啊。 二龙， 说 快快放 手，你是不是 你误会了？你，哎呀，你真的误会了。 我还有事，我先回去了。 误会？ 你们聊，你们聊。 那个贱人连教皇令都给你了，还有什么可误会的？ 别胡说，快放手。 他对你用情如此，连脸都不要了。 这块教皇令，这不是他给我的。哎呀， 那你说，这块教皇令是谁给你的？要是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解释，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呀，你都一把年纪了，还是这么冲动。 你是说我老了？ 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还要不要听着教皇令的来历？ 你说。 这是小三的父亲给我的。 小三的父亲？那怎么可能？难道 封号昊天。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